米该亚先知书第五章。厄弗拉大，白冷，你在犹大郡邑中虽是最小的，但是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。他的来历源于亘古，远自永远的时代。因此，上主必将遗弃他们，直到孕妇生产之时，那时他弟兄中的移民必将归来，与以色列的子民团聚。他必卓然屹立，以上主的能力及上主他的天主之名的威权牧放自己的羊群。他们将获得安居，因为他必大有权势，直达地极。他本人将是和平。当亚述侵入我们地域，蹂躏我们领土时，必有七个牧者，八个人民首领奋起对抗。他们必用刀统治亚述地，用剑管辖尼摩洛德地。当亚述侵入我们地域，蹂躏我们的境域时，他必救援我们。那时雅各伯的移民在许多民族中，必如由上主而来的朝露，必如落在青草地上的甘霖，不再期待于人，也不寄望于人子。那时雅各伯的移民在异民中，在许多民族中，必如狮子在森林百兽中，必如幼狮在羊群中，所经之处必加以蹂躏摧残，无人能够抢救。你的手将高举在你敌人之上，你的一切仇敌必要灭绝。到那一日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必由你中间毁灭你的战马，破坏你的车辆，毁坏你境内的城市，倾覆你的一切堡垒，灭绝你手中的无数，使你不再有人占卜。我必由你中间消灭你的雕像和石柱，使你不再膜拜你手制的作品。我必由你中间根除你的神柱，毁坏你的神像。对那不顺服的义民，我必在盛怒激愤之下施以报